人在社会中，个个天生都有用，愿你俾啲信心，落地现实来操纵，前途快进，虽则远景似朦胧，亦争取机会碰一碰，寻理想不怕挨穷，你要坚决大步冲，遇着挫败从头干，总之不通想到痛。各有各的好处，你欠聪明就用功，就是做到几辛苦，始终都不放松。谁怕他左困匆匆，你有主意样样通，就是胜负明了了，走底终点都要冲。纵胜了一千次，偶尔出错就落空，步步愿你都小心，攀得高摔得痛。人在社会中，个个天生都有用，操纵前途迈进，虽则远景似朦胧，亦争取机会碰一碰。左困重重，你有主意自然样样都通，就算是胜负都已经清楚明白，走到终点的时候仍然都要冲。虽然你可能赢过无数次，但是偶然出错就会徒劳无功，愿你步步都是这么小心。是啊，攀得越高跌得越痛。人在社会